次幸福美满。 去了春来，雪花了云开，这份爱在等。

的叫阿卡，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。 真情难忘，痴心注定辗转。